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31回，这么活功夫，皇帝陛下中毒昏迷，二王发动兵变却被太子镇压的消息已然传了出来。众人心里清楚，太子顺位登基不过是迟早的事，难免各有计较。得知突然出现的鬼面男子手持太子令牌，堂而皇之地宿在谢之真房里，谢夫人惊慌失措，乱了阵脚，既不敢贸贸然冲撞了贵人，又不忍放任他轻薄妓女，左思右想，只得使人快马去请林轩相助。也是不巧，新皇姜立、宁王和纪温瑜的余党却还没有清理干净，正是用人之际，太子连下数十道谕令，召刚正不阿的直臣们进宫议事，林轩也在其列。糊里糊涂得了破格提拔与诸多赏赐，领了棘手的新差事，离宫之时已是第二天早上。这一夜，谢之芳如获至宝，他捧着谢之真的脸亲了又亲，将乌云般的发髻拆散，从发尾一路修到鬓角，将白皙如玉的肌肤舔成粉红色。被他搅起的水声所打扰，谢之真蹙起峨眉，勉强睁开美目瞧了他一眼，又不安地摸了摸他的脸颊，确定他真真切切地躺在身边，这才松了口气，继续伏在他怀里昏睡。谢之芳只觉浑身如同火烧，一只手横在他颈下，另一手搭在纤细的腰间，渐渐不满足于浅尝辄止的亲吻，舌头放肆地钻进他唇齿之间，整具身体跃跃欲试地想要将他压在底下。 姐姐，我好热，热得受不住。 谢之真睡不踏实，软软地推了推他，含糊地说出和他一样的话。 阿唐，我也好热。 姐姐，把衣裳脱了就不热了，我帮你。 谢之真抽泣了两声，脸颊紧紧贴上他的脖梗，无力地说道： 我难受。 谢之芳这才察觉出不对劲，许是因为突然松懈了心神，又或是被他逼得太狠，他发起高热，肌肤滚烫，呼吸急促，沸腾的感情快速冷却，缠在衣带中的手指僵了僵，默默又收了回去。他既心疼又愧疚地看着姐姐烧得通红的脸，忍不住抬起手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，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账。好不容易哄得谢之真松了手，他跌跌撞撞地下床，高声唤丫鬟们去请郎中为谢之真开方熬药。乌黑的药汁子散发出浓烈的苦味，见谢之真紧闭牙关，怎么喂都喂不进去，谢之芳急了，劈手夺过药碗，仰头灌了一大口，当着众多下人的面毫不避忌地吻上谢之真的痰口，一点一点地喂给他。一直折腾到后半夜，谢之真才终于睡得安稳了一些。从辽东往南疆求援，再从南疆回长安救驾，这一路里堪称日夜兼程，谢之芳吃住都在马上，加之心里时时刻刻还惦记着姐姐移情别恋的事，她又何尝不累。方才心境激越还不觉得有什么，这会儿后劲犯上来，谢之芳只觉眼前发黑，头晕目眩，强撑着送走大夫，躺倒在姐姐身边，将她拥在怀里，抵着她香软的后颈睡了个昏天黑地。他是被林轩一把扯到地上摔醒的， 林轩听了谢夫人和丫鬟们的话，先入为主地将他认定为一个仗势欺人、色欲熏心的登徒子。这会儿看见他紧紧抱着谢之真，谢之真的衣裳和长发又有些凌乱，立时便大怒，拽着他的两条腿把他拖下了床。后脑勺重重撞上坚硬的地面，发出砰的一声。谢之方疼得龇牙咧嘴，揉了揉眼睛，尚未坐稳，带着杀气的长剑便抵上他的胸口。 口口声声说你有旨意，旨意在哪儿？拿出来我看看。 林轩怕吵醒谢之真，加上有顾忌姜丽的新君，压着火气没有一剑夺去他的性命，脸色黑如煤炭，声音冷得直掉冰渣子。谢之方自然拿不出来旨意，他抬头看着知交好友，既为重逢而高兴，又忍不住生出疑心，觉得林轩对姐姐关心太过，自鼻子里哼出了一口气。林轩见他态度傲慢，正欲让他吃点苦头，眼角余光瞥见他的身形和那大拉拉的坐姿，太阳穴突兀地跳了跳。 你？ 他皱起眉头，还不待说话，便见琵琶端着药碗走进来。谢之方一咕噜翻身站起，接过药碗道： 待会儿再跟你解释，我先喂姐。 他语气顿了顿，耳根微红，改了个称谓： 我先喂侄娘喝药。 林轩见这鬼面男子行迹可疑，谢之真睁开烧得迷离的眼睛，无力地瞥了对方一眼，竟然没有抗拒，而是温顺地倚靠在他怀里，一口一口将药喝了个干净，不由得越发困惑。谢之方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觉得也有些发热，便命琵琶又熬了一碗药，咕咚咕咚喝下去，这才依依不舍地放下重又昏睡过去的谢之真，对林轩使了个眼色，与他一同走进不远处的花厅。林轩挥退下人，几步走到他面前，抬手掀去他脸上的面具。谢之方不躲不避，露出一个招牌式的笑容，准备接受好友欣喜若狂的欢迎。林轩的脸色变了几遍，愣愣地看着熟悉的这张脸，露出一个既像哭又像笑的表情，喃喃自语道： 真的是你。 他说着又伸手撕扯谢之方的面皮，生怕他戴的是什么人皮面具。谢之方被他揪得生疼，哀哀叫了两声，哭笑不得。 阿轩，是我，别揪了，疼疼疼疼疼！ 下一刻，一记重拳结结实实地砸在他鼻梁上，两管鲜血自鼻孔涌出，谢之方跌坐在地上，满脸惊讶地问： 阿轩，你做什么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 林轩难得的七情上脸，恼怒的又挥出一拳，专往他引以为傲的俊脸上招呼。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是不是？将我们所有人骗得团团转，很厉害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从大漠里挖出来残肢碎片时，我难受成什么样子？你知不知道我带你的棺材回来时，姐姐差点撞棺自尽？ 谢之方的脸色渐渐严肃起来，并不还手，咬牙受了这一顿打。等林轩气力耗尽，握着酸麻的手腕喘息时，方才擦了擦脸上的血，顶着个鼻青脸肿的脑袋爬起来追问道： 你说姐姐打算自尽？ 林轩又气又恨，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。 我知道你这人生性奸诈，私底下也猜过会不会是什么死遁之法，可你不跟我说倒也罢了，怎么连姐姐这边也守口如瓶？那日若不是有我拦着，姐姐必定随你而去，就不怕一念之差报汉诸身吗？ 闻言，谢之方心里的愧疚更添一层，低声将这中间的岔子和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，拱手行了个大礼。 阿轩，你救了我姐姐，便是救了我的性命，大恩大德无以为报，滚。 林轩不耐烦和他说这些虚的，抬眼看了看谢之真卧房的方向。 我瞧着你俩那意思和往日大不相同。怎么，姐姐终于上你的贼船？ 谢之芳点了点头，面上却并无喜色，苦笑道： 你是知道我的，用的还是那些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下作手段，托了此顿的福，这次竟然起了作用。阿轩，这几年来我家里多亏有你照顾，等郭谢师日姐姐大好了，我请你喝喜酒。 林轩此刻已然明白，太子对自己的提拔与谢之芳定然脱不了干系，不得不承他的情，叹了口气道： 无论有什么法子，既然姐姐松了口，你也不必想那么多，两个人好好在一起过日子方是正经。这些年姐姐过得辛苦，心里又压着事，一直郁郁寡欢，你多疼着她些，不要让她再流泪。 谢之芳越听越觉得疑心，皱着眉头道： 阿轩，你该不会是对我姐姐生了什么非分之想吧？这一路走来我有多不容易你最清楚不过了，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跟我抢啊。 滚！ 林轩被他气了个倒仰，又不好说自己那些深埋于心的感情，重重地甩了甩袖子，扭头往外便走，走出几步又回头骂他： 谢之芳，你瞧瞧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，满肚子装的都是陈醋吧，疑神疑鬼捕风捉影，真叫人没眼看。 谢之芳摸了摸酸痛的鼻子，依旧戴上鬼面具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给自己抹了伤药，困得哈欠连天，抱着温香软玉继续会周公去也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